三，语音。 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每个句子中重读的部分。 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一， 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 二，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三， 这个粉色的房间是我女儿的。 四， 大卫在北京学习汉语。 五， 我们学校每天早上8:30上课。 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重读的部分。 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一， 这个月我每天都游泳。 二， 谢鹏买了几个新的杯子。 三， 那是李小姐的电脑。 四， 粉色是我女儿最喜欢的颜色。 五， 我每个周末都去那个中国饭馆吃饭。